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孚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22集，亲属。 你这么说，伤的可是交战地的心。 萧赤也说话的空隙，还要盯着沈泽川喝药。末了，接着说。 沙三营不是援兵吗？ 古今停顿片刻，摇头说： 我信不过郭威礼。 萧赤也倒没沿着这事继续说，他抬手轻轻拍了把古今的背后。 大哥在大境里看得清局势，端州势在必得，交战地有陆广白和师傅在，三大战营定然会全力拖住哈森。至于阿木尔， 萧赤也微神， 他现在能急调的部队就是亲属部。 戚竹英要出兵攻打亲属部，太后和兵部没同意，他就彻底没办法了吗？ 启东的军粮由严氏供应，马车在三日前就已经通往了策军。 沈泽川嘴里都是苦味。 算算时间，大帅都该吃饱肚子了。 只要让戚竹英吃饱，他就敢跟曲都玩花样。前几年他不入都，跟这些老狐狸周旋，那是怕麻烦。如今弯刀都要伸到他眼前了，他就半点麻烦都不怕了。 骑兵冒雪行军的速度没有平日那么快，我们在这里还有准备的机会。现在的营地简陋，敦州守备军今夜就在四野挖横沟，夜巡轮流值，鹰也要放。晋军和离北铁骑数日苦战，能休息的时候就休息，必须要养精蓄锐，给乌子鱼拖出足够的时间。 大学党道，策马往洛山传递消息肯定来不及，好在离北铁骑都带着自己的鹰，向西北飞几个时辰就能送到。众人应声，待他们各自议论起来，萧赤也就在怀里摸了片刻。沈泽川割下药丸，捏着袖里的折扇，大袖间忽然跳了块东西，他定睛一看，竟然是一块油纸包裹的糖。萧赤也像是没干过这件事，神色正经地看着地图。乌子鱼在洛山睡到半夜，被副将叫醒，在帐子里就着烛光拆了鹰送来的信，顿时清醒了。他叫也不敢再睡，起身穿戴铠甲。 那颜和如在哪儿？ 话音方落，颜和如就从帘子边冒出头。 哎，这儿呢。 乌子鱼攥起信，粗声说： 人都死了，就叫他这么乱进。 哎，别生气嘛。 颜和如兜着小金算盘钻进来。 府君叫我待在这里，我就待在这里，我能干什么呢？乌爷，你也忒谨慎了。 行军打仗不比商贾走货，出点岔子就是要掉脑袋的。 乌子鱼去年替离北铁骑筹备军粮时，跟洛山土匪都打过交道，遇上颜和如这样的并不慌张，把信先收起来。 我马上要出兵，洛山的匪患才出，把你留在这儿爷们不放心。这么着，你赶紧收拾收拾和我一块走。 颜和如跟边沙人做过生意，把他留在洛山就没人看管，伍子鱼觉得不妥当，得盯着他才行。颜和如吓得脸色微白，抱着算盘跟在伍子鱼后边。 刀剑无眼啊，无眼，你带着我干什么呀？我家里头的生意可都系在我身上，我不能有个三长两短呀。启东的军粮你晓得吧，现在也由我送，我待在后边就成了。要不您派人送我回磁州敦州也行啊。 我们这么多兵还保护不了你？ 乌子鱼冲颜和如露出森白的牙齿。 打完仗就送你回去，跟府君一块儿走，保准不耽误你的事儿。 说罢也不等颜和如回答，却喊外头的清兵把人给塞进马车里，直接拴在军中带走。乌子鱼在帐子口深深呼着气，天色昏沉，他把适才揉皱的信又拿出来看，帐子里的烛光照在他背部， 他盯着那个席子足足待了半晌。突袭端州关乎萧迟野的安危，这场仗不仅要打得快，还要打得稳。查实天坑现在待着两个深系战局的人，损失任何一个，伍子胥都负不起责，他得担得起这份重量。可老子是个押运队呀。伍子胥眉间紧皱，他的目光透过长夜想起了初见萧迟野的时候。你不是列杯铁骑吗？烈阳向的萧迟野半回首，眼眸幽深。伍子胥到今天都没敢回答萧迟野这句话，他似乎默认了自己只能押运辎重，但是他又不甘心。他早年因为吃酒被萧继明罚到了边伯营，看着朝晖出任柳阳三大营的主将，如今又看着陈阳和古今先后被重用起来，萧迟也把他压在边伯营，迟迟没用到前方。伍子胥啐了口唾沫，把心塞回了怀中。他在雪中走了两步，忽然跳起来握住了拳，在空中胡乱挥动了几下。萧迟也敢把机会交给他，他就敢赌上身家性命替二爷打一场。次日酉时，雪逐渐转小，萧迟也在军帐里穿重甲，他的甲在前日铁锤的攻击下有些损伤，左右双臂最严重，尤其是连续扛阿赤铁锤的左臂甚至有些凹陷。 伍子胥已经到了端州西面，撑过今夜，明早就能跟他前后夹击。 萧迟也穿甲显得更高，几乎堵住了沈泽川跟前所有的光亮。沈泽川坐在板床上，他在这里在旁人眼里用意更深。萧继明现在敢竭尽全力让交战第三大战营辅佐中博端州战，不只是因为萧迟也在这里，还因为沈泽川也在这里，这是李北看到的诚意。沈泽川看着萧迟也带必赴， 费胜带着锦衣卫跟随海日谷，可以弥补暂去的滞后。如果明天你没有回来，那剩余的兵马也会投入前方。 萧迟也留下的兵马是给沈泽川做屏障用的，倘若出现了什么意外，这些人会护送沈泽川北上，到时候沙三营自会前来接应。萧迟也击毙父的手微顿，他看向沈泽川，听懂了沈泽川的意思。沈泽川示意萧迟也蹲下来，萧迟也不便蹲，索性撤了条腿，在靠近兰州的地方单膝跪了下去。帐外的雪如清绪，费胜训饮昌饮酒的声音断断续续。李北铁骑穿着重甲踏在雪中，整齐划一地走动。周遭乱哄哄的，帐内的炭盆里烧着柴，架上的茶正好煮开。萧迟爷的眼神锐利，他进来的锋芒越发不可遮挡，对沈德川说： 你在这里等我。 我倒是想去。 沈德川的长衣滑落了肩膀，他学着萧迟爷做过的动作，捏住了萧迟爷的下巴，微偏头： 可我没有那个能耐，只能在这里做个造钢器。 萧迟爷由着沈德川捏，闻言笑出声。沈德川听着古今停在了帐外，他拿过头盔替萧迟爷戴好，在那短暂的对视里，隔着钢铁跟萧迟爷碰了个吻。萧迟爷冰凉的铁指伏在沈德川的面颊，声音低沉： 今夜以后，我的兰州就是中伯萧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